灿烂的锋芒，在寂寞的时分，无论飞向何方，我也会绽放，给你无限微光。 只是寒冷如常的冬天。

天不太好吗？ Oh baby boy， 相信他会爱你，痛苦甜蜜，我想你可好想。 Oh baby boy， 别傻不拉几， 感觉犹豫，我想见你可好说不出口。 Oh, oh. 好想求救 Echo, Echo， 想牵手就挥着手，话不再说，可却说不出。